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就喝热露露，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我市目前持续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今天白天我市东南风扩散条件较为不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110到135微克，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4级中度污染。听众朋友，2018年4月18号零时，北京市启动了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预警启动第一天，全市上下积极行动，严格落实各项应急措施，共同应对空气重污染。4月18号，东城区共出动执法人员834次，检查企业109家，各类工地121家，停现产工业企业6家，入户路查重型柴油车119辆，自查并配合交警处罚超标车36辆。检查中发现扬尘污染4件，罚款金额共计4000元，以上违法行为均当场整改。朝阳区环保局联合区城管委、区城管执法局、朝阳交通支队、公安朝阳分局、市交通执法五队在朝阳区北四环建祥桥辅路、京沪大洋坊、京城高速、京哈白路等点位展开了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等重型柴油车检查执法工作。海淀区环保局保持高压执法态势，联合温泉交通大队在G7沙河收费站严查重型柴油车尾气排放。石景区开展全时执法，先后对北京暖心餐饮有限公司、北京嘉义宝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火红红红快餐店、田桂江过桥米线店、老孙汽修店等8家单位进行检查，对2家未按时清洗油烟净化设施的